新团归属的电台 Capital 高傲北城市频道现在是高孟川播告新闻。我国某港保大因年禁止樟脑油出口，没没可能对本地食烟油的整体经营带来相当的冲击，但是饿了对食烟油的价格带来了上涨的压力。当今呐，除了印尼，我国也从马来西亚、中国等国嘅进口食烟油甲樟脑油，进口商甲零售商目前嘅食烟油库存充足，为滴满足国内嘅需求。进口商也会滴从其他源头进口食烟油。小哥显示，过去三年，公积金回我嘅每月入息有所增加，也有经济回我双度推迟领取入息。中央公积金局公布的初始报告显示，也是年末65岁而且符合资格领取入息的会员都加入了公积金终身入息标准计划，以那个单位受入息到过去三年增长了25%，双到推迟领取入息的会员比例也上升到54%。本地的官兵单日新病例回升到4000起以上，报4733起。另外有四人病逝。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其中558起病例由境外输入，其余是本土的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上升到0.8%。本地的累计病例达到128917起，其中1344人死亡。即日起，新加坡超级足球联赛赛场将改到客用量的限制，但是观众必须以完成观赛目标之前才能入场。赛场上也将融合球迷食物甲饮料。主办方会到入口处通过客勒队中应应听书检测观众的目标之前状态。边境管控放宽，带动本地为了旅游业回暖，受访的私人医疗机构表示，过去我的车企为了旅客陆续回流，增拨到达9%。我国总理李显龙将获颁马来西亚柔佛州最高荣誉的纳多斯里巴杜卡一级勋章。总理夫人贺锦丽为获授予拿到实力一级勋章，并将成为挖空这一项殊荣的头一位新加坡人。总理公署发表文告，答到柔佛苏丹伊布拉欣的邀请之下，总理抗议今日前往马来西亚柔佛大王宫出席受勋的典礼。世界卫生组织高级过去五年，西光病的人数比官方统计加出了5倍。统计数据显示，2020和2021年，全球有540多万人西光病。不过，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短期、直接或者是间接，西光病的实际总人数可能是到1330万到1660万之间。新闻播报完了。